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有这么一条新闻，瑞典学院宣布，鉴于当前瑞典学院的危机，公信力下降，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推迟颁发，但会在2019年同时颁发今明两年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自从1901年设立以来，曾经有7次停颁，不过大多数都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7次是因为缺乏合适的候选人而延迟一年颁奖。今年的停颁或者说延迟，却不是因为战争，也不是因为缺乏候选人，而是因为受到了丑闻的侵扰。有18名女性指控一名瑞典学院女院士的丈夫性骚扰，但是瑞典学院拒绝将这名女院士除名，多名院士就因为不满学院的应对和处理而愤然离职了。这条新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今天节目的主角呢，和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关的。他虽然没有得过奖，却是曾经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中国文学家。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让不少国人期盼多年的梦想成真，也让诺贝尔文学奖为更多的中国人所关注。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就差点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不过，就在1988年的5月10号，沈从文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6岁。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场突发疾病，或许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沈从文先生了。说起那段往事，其实也和一位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有关。1985年，马悦然获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了18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生于1924年的马悦然，大学时代就对东方古典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后又跟随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汉语，并且成为了海外汉学的权威之一。而沈从文正是马悦然所心仪的作家，也正是马悦然把沈从文的小说编成译成了瑞典文，并且使沈从文受到了海外文坛的广泛关注。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1988年经过马悦然的竭力推荐，沈从文正式入围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5人名单。然而5月12号那天，马悦然接到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长途电话，问她是否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她当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使馆的文化参赞来确认，但令她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马悦然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后来他又电话找到了北京作家学者李辉，才知道沈从文已经于5月10号在北京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马悦然黯然神伤， 跑到瑞典学院院长的办公室里，当着院长的面，忍不住用小木锤敲了桌子。12年后，马悦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打破了诺奖评选50年保密期的规定，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应该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个奖项。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看这段往事。与诺奖失之交臂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换一个角度来想，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了沈从文这位伟大的作家，真正阅读了他的文字，了解了他的思想。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用节目不算长的时间为大家打开一扇窗，去了解沈从文这位伟大作家的人生故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902年12月，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的湘西凤凰小城。6岁那年，沈从文被送进了私塾上学，但他却接受不了私塾的呆板和严厉，时常逃学出去玩。好景不长，沈从文的逃学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就把他送去了另一家私塾，因为那里的先生打起人来毫不留情。没想到沈从文倒是更喜欢这家新学校，因为他的表哥也在这家私塾，而表哥很会逃学，沈从文因此也比以前逃得更厉害了。不过这段逃学生活也让他更加了解了湘西这片土地的自然和风土人情。念到小学毕业，沈从文想去参加当地开办的军事学校，家里也觉得与其让他在外面撒野，不如去接受军事训练。那一年沈从文15岁，他进入军校不久就跟随军队向园林开进，直到1921年这支部队全军覆没，沈从文又被遣回了家乡。他先后在舅舅掌管的警察所里当过班事员，又在湘西巡防军首领陈渠珍的手下做文书，在报馆里做校对，那段时光可能有点混日子的意思。不过正是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沈从文认识了一位从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印刷工。这位工人向他介绍了《新潮》《创造周报》等新文化期刊，沈从文受到了新文化的熏陶，因此产生了想去北京求学的念头。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可他只有小学文凭，连标点符号都不懂，面试时更是得了个零，连报名费都被燕京大学退了回来。没办法，他只好去大学里偷听蹭课，去琉璃厂的书肆里学东西。那段日子里，沈从文就是一个毫无经济基础的文学青年。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他租了一间由楚梅市改成的小屋，自己还给这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窄而美小斋。窄是宽窄的窄，狭窄的窄，煤是发霉的煤。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沈从文向报社投稿，但因为没有名气，又没有名家题写，根本没人愿意发表他的作品。 穷困潦倒之际，沈从文给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郁达夫接到信之后，就顶着鹅毛大雪去了趟窄儿梅小斋，会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还请沈从文到饭馆饱餐了一顿。那之后，郁达夫就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替沈从文鸣不平，并且把他介绍给了《晨报》副刊的主编。从此，沈从文经常在那里发表散文诗歌，他这段北漂的日子总算有了点经济基础。1925年3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摇曳》的文章，诉说着自己在北大蹭课的困窘和坚持。这篇文章引起了北大教授林载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他，也给了他不少鼓励和帮助。也正是这个时期，沈从文迎来了春天。他在众多期刊上发表文章，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就连梁启超都对他有了好感。从1926年起，沈从文的散文、小说以及戏剧作品又被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光华书局先后出版。他在两三年之内成为了京沪两地文坛的一颗新星。1927年，京城学人纷纷南下，沈从文也搬到了上海，和胡也频、丁玲一起办了两家月刊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月刊》，同时还经营着书店。不过这份事业并不成功，《红黑》和《人间》都只出了三期就停刊了。苦闷的沈从文写信给朋友，希望能回到北京谋职。这个时候，徐志摩把沈从文推荐给了胡适，而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是成为了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一名大学讲师。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的那一天非常紧张，以至于前十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胡乱开讲起来，却在十分钟内把准备好可以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全讲完了。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了胡适那儿，胡适却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就是成功。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沈从文的信任。后来还有人说，沈从文之所以前十分钟说不出话来，是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台下坐着的那位女学生呢？那位女学生就是张兆和。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年的5月10号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逝世30周年的日子，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这位作家的人生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先生一生都自称是乡下人，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要说到这封电报，我们还得从他当大学老师的第一堂课开始讲起，因为那天坐在台下的那位女学生张兆和，就是沈从文未来的夫人。不过那天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第一印象却很理性，丝毫谈不上有好感，他只是心想，既然这是胡适之校长请来的老师，应该不会差。可等到听了第一堂课后，这点印象却变成了并不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的印象更是进一步恶化成了厌恶，因为他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之后发现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一个老师怎么能对学生说这样的话呢？张兆和就决定尽量躲避开沈从文。而另一头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张兆和的反感和紧张，只是渴望能得到他的回应。一封信不行，就写第二封、第三封， 还向张兆和的好友打听消息。沈从文甚至痛苦地想自杀，才引起了张兆和的一点回应。而这点回应还是因为张兆和的好友向他建议，快去找校长说清楚，不然沈从文真的自杀，你就脱不了干系了。张兆和带着信去找了胡适，希望胡适能出面制止沈从文的疯狂举动。没想到胡适居然觉得信写得蛮好嘛，说接触接触也没什么的。之后的张兆和继续保持着躲避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让沈从文彻底绝望了。他痛苦地选择了离开，去了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继续任教。虽然离开了上海，他的情书却从青岛不断地寄了回去。比如这封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一边是情意绵绵的书信，另一边张兆和在他1930年的一篇日记里记录了他和胡适的一段对话。胡适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的回答却是我顽固地不爱他。1932年的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了家，而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的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九如巷三号张家的大门。这就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元和、允和、赵和、冲和的家。没想到张公馆的主人张武龄对沈从文很是赏识，欣然认可了他。而沈从文回到青岛之后，立刻给二姐允和写信，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既然父亲认可了沈从文，于是二姐张允和就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写了一个允字。张兆和却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加拍了一封电报，内容就是那一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回顾这段往事，有人说沈从文在编程中写道，老船夫在翠翠的婚事上让他自己做主，谁能够为他唱3年6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他的夫婿。也许这就是沈从文对自己为张兆和写了3年6个月情书的隐喻吧。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知识分子纷纷前往内陆，沈从文也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联大时期的沈从文迎来了教学事业的顶峰，他不善于学院派的讲课，而是善于谈天，启发学生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恰当地表达出来，而他的生命体验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沈从文从一个不会上课的讲师变成了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沈从文先生奇人奇事。前面提到，沈从文曾经在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那个时候，青岛大学的校长是杨振声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也是沈从文的好朋友。在一次课堂上，杨振声曾经为沈从文做过一番人物介绍，是这么说的：这些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生长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从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当过兵，当过流浪汉，一个人在世上闯荡。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他的小说却富有修养，使整个文坛耳目一新。他的风格与所有固有的规范相反，完全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评论家们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给中国语文带来新的活力和自由，他的作品弥漫着幽默，又具有深思的特性。 他的语言风格很有些古怪，不管主题本身是否有趣，他都能令人惊奇的、有力的想象成形成。他就是……说到这儿，杨振声拿起一截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沈从文。1934年，沈从文发表中篇小说《编程》。在1999年的亚洲周刊上曾经推出过一个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榜，榜单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编程》名列第二。沈从文笔下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也成为了一个由高超想象力构建起来的文学王国，甚至成为了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编程的基本情节是两男一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最终兄弟俩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这是一个带着些许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但沈从文并没有把它单纯的写成一部爱情悲剧，还充分描写了一个陶渊明式的湘西的世外桃源。编程就是那个充满着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沈从文说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曾经有一个时期，沈从文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但他写东西并不是很快，从来不是一挥而就，只是他常常日以继夜地写。有时候夜间写作竟然昏倒了，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编程一共不到7万字，但沈从文告诉汪曾祺，这篇小说他写了半年。1949年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工作，开始效力于中国古代的服饰和文物研究，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沈从文的转行对于文学界来说是一种可惜，但却是中国文物研究领域的一种幸运。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物研究，对沈从文来说，这一切都是他对于美的毕生追寻。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生平故事咱们也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描绘湘西风情的歌曲，阿朵的一人一花。更多的湘西故事，大家还要从沈从文先生的书里去寻找。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落不动也别怕，你